失败，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。谁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的爱。 早上有没有做什么美梦呢？你知道吗？做梦有三大好处。第一个好处是解除疲劳，修整身体。人体所需要的新蛋白质多半呢是在睡觉的时候合成的。第二个好处就是整理信息，带来顿悟。睡觉的时候呢，你的大脑会对白天周围发生的事情进行一个整理回放，大脑在夜间还有学习的功能哦。第三个呢就是调节心理了。但是梦想要实现的话，只有醒了才可以实现。今天也要加油奋斗哦。

中，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，再三说着别走别走。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，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。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。